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累呀、啊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， 不要急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笛声悠扬，技艺高，自恃才华太傲娇，谁知山外还有山，先笛一曲入云霄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猎笛妙计。话说在唐开元年间，有一个人叫做李摩，善吹笛子，号称天下第一，后经安史之乱，为了避难，竟然逃到浙江的岳州，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县，投靠在岳州刺史黄甫正的门下。这一天在绍兴的镜湖上，水光潋滟，青山似梦，华州在波光中荡漾，起落不停。黄甫正就坐在了舟中饮茶赏景，李摩呀在一旁伺候。 李俊， 在。 你看这远山青玉，近水淋淋，海鸥翔集，锦鱼闲泳，这是一番妙趣横生。 真能拽词儿。 如果再加上李军的笛声嘛，这山水草木才是浑然一体，家趣横生天成啊。 尊大人的命。李摩自安史丧乱以来未曾就笛。 嗯， 就是很久没吹过了。 听明白了。 嗯，愿为大人添幸，我给您吹奏一曲古调梅花曲。 声音悦耳宜人，既妙纯熟，随心所欲，妙妙啊，天下之凡人谁可比拟， 真是情动地方，惟妙惟肖啊。 这时候舟在波涛中起伏，声在云天中散漫，一会儿啊看你一个小舟是奔涌而至，哎，渐近啊就看舟中有一老人，白须鹤颜，是翘首聆听，风骨冷笑，不像个市井寻常人家呀。 老人家请上大船一坐，何苦这小舟站立呢？ 耳闻妙题不能同铺，远而听听呐。 说那个老人家，您说什么的？ 我说呀，我听见这笛子的声音啊， 听见这个笛子的声音呐， 我这心里头啊， 心里头啊， 高兴啊， 高兴。那哎呀，您说话带翻译，来，我扶老人家您上船吧。 谢谢大人。 老人家也精通这吹笛之道吗？ 嘿，小时候我在家里头放驴，没事的时候我就吹笛子跟这解闷儿啊。现今啊老了，摸年又不吹了。 老人家，在下李摩，平日里喜爱竹笛，小可赐教老人一曲，请您为我吹奏一曲可否啊？ 多年唇不沾笛，我怕一笑打疯啊。 哎呦，您不必过谦，您这有点拉着胡子过河，谦虚过度。 这什么俏皮话啊。 小可讨教了。 哦，那我就献丑了啊。 献吧。 嗯， 不是那个吹奏吧。 我等洗耳恭听。 老人酝酿一下情绪，遂连声吹起，大概是个当年的那么一个新编歌曲，哈哈，叫做《阳关三叠》，是借金人王维啊未成曲啊，情绪是送别好友的，那种无可奈何的怅然之绪压抑在人的心头上，使人久久不能平静。但是老人的调门呢，一直在压抑中进行着。偶进高潮，声音震撼，有撕心裂肺之痛，使人为之一振。众人心中愁云暗淡，是雾霭遮路，以致有黯然泪水之状。一到第三叠，声音为之一高，震撼心灵，却把笛子猛然一吹而终裂一文。 大人，真对不起，我这肺活量太大了，我把笛子给吹裂了。 哎，没事，这个笛子呀是我父亲叫李冉他传给我的，我一直以为它是坚硬如铁，只是呢可能我没用过这么大的劲儿，所以我没见过有裂纹。今天遇上了天下的名家，您偶然这么一使劲，这笛子禁不住自然就裂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李广拉弓，力未尽，弦已断，只能说明您吹奏技巧太高超了。 无妨无妨。 哎， 您试试我这个粗竹之笛，陪你就是了。我先试一下梅花操啊。 哎呀呀呀呀，老先生啊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这个高雅的韵调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呀。要是没有这么好的笛子，就算是吹奏技巧再好，恐怕也难以呈现。可见这是一把好笛子呀。 好笛子。 嗯， 好笛子。哈哈，我这笛子还顶得上您那笛子吧？ 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您这是笛中神品呢，我那粗鄙之笛怎么敢攀比？ 那就赔了你这笛子吧，总算我胸无歉意了。 哎呦呦呦，不敢不敢不敢不敢，以庸物换神品，那我成欺诈了吗？这不是， 何必过谦呀、啊？大人，毁一物赔一物便是啊！ 不不不，小可断断不敢。 哎，不不不， 老先生，收起神品。 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 哎呦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弟子还希望您指教指教我呢。 哈哈，我本驾小舟一庸人，只见野旷波涛汹涌，不见世间飞短流长啊。哈哈哈哈 啊！哦， 列位，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。中国呀，幅员辽阔，地大物博，谁敢冒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呢？艺术有起点，但是没有终点。一生中苦苦不停练一小技而不得，只能说自己日日在超越自己，便是求艺的最高境界。此典出于唐朝段安杰的《乐府融录》，笛倒是一篇继续音乐的散文呢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裂笛妙技是什么意思呢？ 裂笛妙技是说吹奏的技巧高超，把乐器笛子都给吹裂了，比喻吹奏笛子的技艺高超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小病弄不清，肚里有人生，妙手回春术是巧治应声虫。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应声虫。哎，我们听说过许多个疑难杂症啊，有时候连病的名字都叫不出来，但是呢，你见得应声虫病的人没有过啊？大概从来没有听过，是吧？这个唐朝刘肃的《隋唐家话》当中啊，里边记载就有人得了这种病，你说什么他就能够随口应付什么。当时呢，有个名医叫苏成啊，善治疑难百病，这人的病啊反复发作，已经是几年医治无效，便是呢到苏成那里求治。话说这一天，苏成苏大夫的诊所里来往的病人络绎不绝，突然间闯进一个奇怪的病人。 哎，这同志， 大夫， 你什么病啊？ 我肚子里有虫子，虫子还会说话。 霍家，你肚子里有个聋子呀？ 你就是个聋子，肚子里有虫子。 哦、虫 子，这就是丁哥的。还得翻，还得翻。 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。我这可能是叫应声虫疾病吧。 哦，啊，这病可新鲜，我熟读《黄帝内经》，怎么没有这应声虫病呢？说说你的症状。 就是我不管说什么，不是，就是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只能说是的，好，好。 可你要说个不是不好呢？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我肚子里的虫子呀，就跟小孩似的。哭，然后呢我就恶心想吐，头也晕，我这眼也黑，舌头也不会转弯了，我就可真不敢。 哦，这就难了， 你怎么办啊？ 哎呀，我呀想用遏制你的舌头，你怕疼吗？ 这疼我是不怕， 嗯， 我就怕没用，你这疼完了白花钱，这别介。 你这病啊，病根在于你的习惯太坏。如果用针刺舌，天天刺，不再说是是是好好好，因为你也不能说是是是好好好，知道吗？ 是是是， 对对对，因为你的口齿是有问题的。 说不是也不行啊， 不是不是， 这也不行啊， 也不行，不好不好， 嗯，只能说不好。 把这习惯不就改过来了吗？ 咱试试。 那咱就这样，你大胆的说几声，不是不是，不好不好。 啊哈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姑娘，我还没说呢，我这肚子里那虫就叫起来了，你听听，我那肚子里那哇哇哭的，你听啊！ 哎呀，那你这病啊没法治了。小医才疏学浅，你另请高明吧。 我到哪儿另请高明啊？我这病算是没治了。 出了诊所，大街之上，病者揉着肚子，垂头丧气的正往家走。哎，对面碰上一位野郎中。 啊，看病看病，观看各种疑难杂病，三日之内如不显效，情愿到大堂问罪。 哎呀，郎中您慢走慢走，我看病看病。 先生，请问你有何不舒服啊？ 我肚子里有个龙，不是，肚子里有个，就让那个郎中给搅和的，肚子里有个虫子，只许我说是是是好好好，我说反话他就闹。 嗨，这个小病啊，何必担忧呢？ 啊， 别人的病啊，我给别人看病许下三日见效，就你这病啊，当然就好。 这么什么？ 哼，你也不信，说有点吹是意思吧？这样，你拿出来纹银十两，我给你一剂妙方，也不必吃药，立马见效。你信不信？百闻不如一见，你当场就好。 嘿，这么说话，这么着，我豁出去了，我花这十两银子，您拿好了，您看怎么办？您看看，成色，白花花，响当当，十两纹银给您 了。还真是十两，我收了你的银两，我也保证是手到病除，咱们俩是皆大欢喜。 好事好事，您说说怎么治？ 我给你介绍啊， 到这个县大老爷堂上，这大老爷姓崔 啊，姓崔呀、啊，那姓崔， 哎，崔大老爷，他叫我遍游全县访问一个能人，这个人只会说是是是，好好好，不能给老爷顶着，叫老爷不愉快。你这病啊，是贵人的病啊，走遍全县找不到适合的人选。这不昨天晚上吗？我做了什么好梦啊？我做了这么一个梦，今日啊才碰上你了 啊， 也算你走运吧。 嗯、啊， 如果你真能坚持说好好好，是是是，我保证你是连升三级。 为什么？ 因为上面也是爱听是是是，好好好啊 啊！ 我本来啊想还真就办这么一个应声虫的学校呢，培养出大量的好好好、是是是的人才，这种人吃香，大有用场。只是生源资财奇缺，不疑惑你就跟我走怎么样啊？你这是天生的贵病，这是奇缺的货色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 啊啊啊！这行吗？这个老爷那么喜欢我，看中我？ 那是当官的，谁肯找一帮二彪子自找不痛快呢？明说吧，我肚里要有你这宝贝虫啊，我轮不上你，我羡慕。你可千万别乱吃药，听了吗？你这宝贝虫治跑了，你自己呀、啊，就像那黄鼠狼失去了尾巴一样的，记住了吗？ 嘿，没想到我这还是好病呢。 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有的人歪打正着，有的人正打歪着，哈，并非一道。这位得了病却还能被老爷重用，是悲剧还是喜剧呢？恐怕您心里一定有数吧。 有小贴士，应声虫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应声虫肚子里有一个和自己说话一样的人，比喻毫无主见随声附和的人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。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、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靖哥哥，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！FM 87.6，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